诸位法师，诸位同修，请坐。请看经文记第五页倒数第三行，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这是四十八愿的第二愿啊。第二愿，不堕恶趣。愿文里面给我们说的，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更多过去，幕后弥陀发愿，得十愿来作福，不得十愿不取无上正觉啊。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已经十劫了，换一句话，经上说的所说的誓愿都兑现了，都圆满成就了。啊，我们看经文记里面的解释，啊，众生在佛经上用的非常多。啊，什么意思呢？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太多了，整个宇宙都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不仅是动物、植物也是的，矿物也是的，乃至于虚空啊，全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那在这个地方呢，是以六道众生，这里面包括畜生道，包括恶鬼、地狱、诸天，啊，除佛之外，其他九法界都称众生，啊，那么众生里面高的有菩萨。有辟支佛，有阿罗汉，加上六道叫九法界众生。阎摩罗界指的是地狱，特指三恶道。三恶道罪业深重的众生，只要念佛也能往生，而且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保证将来永远不会堕落这三恶道。那么这个地方三恶道，在字面上讲的是指三途，而实际上呢，连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也包括在内。啊，也就是九法界之最下面的三道，啊，上面呢统统概括在其中，因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将来在二十愿里面，我们看到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一句非常重要，啊。阿惟越智菩萨就是化身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无论是什么样的品位，全都是 阿惟愿之菩萨，那就是圆满证的三种不退转。啊，这个也是唯独极乐世界有，其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没有这个说法，啊，没听说过。啊，极乐无比殊胜，这是其中之一。法藏又说了，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啊，是阿弥陀经上说的，他已经成佛世界了，可以证明呢，他已经满愿了。换一句话说，这四十八愿都成了四十，愿愿都兑现了。啊，我们要认识极乐世界，肯定极乐世界，四十八愿就是，而且这一段经文是阿弥陀佛亲自所说的，世尊为我们转述。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二章有三愿啊，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身我刹了，戒居自母真心色身。这是第三愿，生到极乐世界，身体不是血肉之躯。啊，血肉之躯烦恼很多，为什么？它有生老病死，啊，随着年岁日渐老化了，啊，有老苦，有病苦，有生苦。啊，所以这个血肉之躯不是好的身体。那西方极乐世界身是金色身，啊，所有众生其中有等觉菩萨，十方世界也有修小乘的，以及人天畜生魔鬼，阿弥陀佛是真心色身，凡是往生这些众生与阿弥陀佛相貌相同，啊，身色相同，弥陀真心色身，往生的人个个都是真心色身，同具三十二种大丈夫相。啊，大乘经上常说八万四千相好，这是第三十二愿。啊，对不对？第四愿呢，三十二相愿，后面还有一愿，第五无差别愿。啊，为什么？一切世界众生果报不相同，乃产生许许多多烦恼，果报好的容易生傲慢，啊，果报差一点的生自卑感，这是造成心理上的不平衡，于是就发生纠纷了。所以阿弥陀佛看到了这一点，发愿西方极乐世界人身体完全相同，跟阿弥陀佛相同，相貌也相同，啊，个个无量寿啊， 啊，那我们要问了，每一个人相貌都相同，到底谁是阿弥陀佛呢？啊，往生的人无量无边，相貌都一样，到时候我们还认识谁是张三，谁是李四，不认识了。啊，这个事情我们不需要顾虑，为什么？生到极乐世界，一切神通具足，自自然然不会认错，啊，不会把刚刚往生的人当作阿弥陀佛，啊，不会，啊，看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不但知道自己，知道阿弥陀佛，十方往生的众生，你都知道。第三章，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悉。切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失愿，不去正觉。这都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成就了。这一段讲的神通啊，神通广大，大到我们无法想象。啊，这个里面讲了三种神通。啊，第一个宿命通。第六眼啊，宿命通。第七眼天眼通，洞识。第八眼天耳通，彻听。啊，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地球，居住的地球很远呐，啊，多远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十万亿个佛国土，啊，一个佛国土，有多大？我们这个太阳系属于银河系里面的一个小组，银河系的，以银河系为单位，十万亿个银河系是一尊佛的教化区，我们叫它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以一个大千世界为一个单位，多少个大千世界呢？也是十万亿，十万亿个大千世界，那一边是极乐世界，这个距离太远了。啊，这一愿里面告诉我们，生到极乐世界的人，自知自然知道啊，他有这个能力，这就是宿命通啊，无量界时的宿命，知道自己。我们这个世间人有不多，有少数人生下来知道他前世的事情，啊，前世他是个人，这一世又得人身， 他记得前世的老家、前世的父母、前世的居住生活环境，他还能找到。找到他都能记得清楚。这说明什么？人能转世了。如果往生到极乐世界了，这个能力就大了，大到无法想象。因为他能知道无量劫生生世世的寿命，他都知道。所作善恶皆能洞视，这个洞视是天眼，他能看得见，能看到过去，能看到未来。十方三世他看得清清楚楚，没有障碍，不但能看见也能听到。确定所以我们想知道自己生生世世的亲人到极乐世界全明白了，不但你能见到听到，无量劫到现在跟我们有亲戚关系的人，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同学、老师，全看到了，全听到了，他们现在在哪一道？你看到了，听到了，如果他们有苦难，你能不去帮忙吗？怎么去？你有神足同去，你有这个能力，一动念头就到了。那么认识人太多，时间不一样啊，空间不相同啊，我能多看到吗？难。为什么？你能分身，像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借引念佛往生的人，每一天我们讲，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遍法界虚空界有多少念佛往生净土的人？太多了。佛经上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是无法想象，无法计算，这么多的人，阿弥陀佛分无量无边身，去干什么？去戒引。每一个往生的人，阿弥陀佛都要去带他，不带他，他找不到极乐世界在哪里。一定要等阿弥陀佛来接引，这真的。佛分无量身呢，接引一切众生。每一个往生的人到达极乐世界之后，就有这个能量。也能像阿弥陀佛一样分无量无边身。分身做什么呢？到十方世界去供养诸佛，听佛讲经说法，同时佛国度里那些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有缘的众生，你都能加持他，你都能照顾他，你都能保佑他。这真的，这个不是假的。 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晓得啊，神通具足啊。末后讲两句话是：不得虚约，不取真求。啊，弥陀已经成佛了，这一愿也圆满啊，去做了。啊，我们看后面简单的解释：一切世界众生，若修到相当的程度，啊，这修不到相当的程度啊，无法达到宿命、天眼、天耳等神通境界。啊，在这个世间，有些人有。是他修得的，那没有的是因其有妄想执着而丧失了。这个六种神通是本能的，那是我们本来有的。那现在为什么没有了？有障碍，把我们的本能障碍住了。啊，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清净心起作用就是神通。所以我们学佛念佛，我们求什么？不是求佛保佑我们平安富贵、升官发财，啊，保佑家庭老小平安，一般人都求这个。那这些全是障碍，把我们的六种神通障碍住了。为什么心不清净？念念都在攀缘，没放下了。我们得到的很少啊，甚至没有得到啊。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放下，不求了，我们的神通就能恢复。啊，恢复六种神通要清净心，心地果然一尘不染，万缘放下。这个能力啊，逐渐逐渐就显现了啊，所以它是本有的。说神通有大小啊，清净心起作用就神通，有大小不同，依清净心的程度而有差别啊，这是我们这个世界。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由阿弥陀佛威神加持，自然得到六种神通。那真正念佛人用一心，一心是没有夹杂啊，心里就一句佛号，口上也一句佛号，就是将阿弥陀佛的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心同阿弥陀佛的心，愿同阿弥陀佛的愿，行同阿弥陀佛的行，神通能力哪有不同阿弥陀佛的。阿罗汉续命通只能知道过去五百世啊，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过去生生世世的家亲眷属啊，现在生在哪一道通通清楚，救助他们呢也很容易 我们如果有慈悲心，有爱心，现在这个社会出问题了。为什么呢？对自己家亲眷属真正能爱他，他们在三恶道啊，想去帮助他，这念头很少了。为什么？现前的父母都不懂得尽孝啊，过去他生的父母忘得一干二净啊，纵然明白了，见到了，好像也这个意趣意念也不浓了，非常淡漠。这是什么？这是无明阻障碍，无明烦恼啊！烦恼三大类也：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把自己信的，就是真心障碍住了啊！我们用的心是妄心，妄心自私自利，没有慈悲也。真心有慈悲，大慈大悲啊！不但自己有这些亲属关系，你会帮助他。没有这些关系，你看到他在恶道里，也会伸出援手去度他们。啊，所以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世间教育最圆满。最究竟的是佛陀教育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读四十八愿，阿弥陀佛就是个例子。你看阿弥陀佛对一切众生多么关心，多么照顾，多么敬爱啊，念念不舍，希望一切众生生到极乐世界，快速恢复心德啊，恢复自信的本能，跟他一样啊，在极乐世界没有嫉妒，没有障碍啊，极乐世界确实是清净平等无量庄严的世界，是修行最殊胜的道场啊，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有能力都具足无量神通啊，上供诸佛，下化众生世尊在这部经上把极乐世界状况详细给我们介绍，让我们对他有所认识，然后就发起往生极乐世界的愿望，而后只要一心称念，像十八愿所说的，临命终时，身念彼生无疑也。啊，动师是天眼通，彻听是他们说些什么都能听到，听耳朵。 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切万物都知道，没有不知道的。啊，美国夏威夷的修兰博士，这是世界上很有名的，用意念治病，不需要医药，病人跟医生不要见面，啊，我听说了很欢喜，没想到他到台湾了，到这个香港来看我，啊，我向他请教，你这个治病的方法从哪里出来的？啊，这是夏威夷土著古老的方法，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他在夏威夷学的，根据什么道理？啊，治病根据什么道理？他告诉我，清净心。啊，必须要自己心达到一定清净的程度。啊，这个一定的程度，心里面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实际上就是我们大乘无量寿经上讲的清净平等觉，他只要得清净就行了，心地真正清净，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治病的方法呢，对，只需要病人四桩事情。第一个，心明，病人的心明。第二个呢，病人的出生年月日。啊，第三个，病人现在住址，住在哪里。第四个，病历，他到医院检查这个病历，他只要这四样东西。病人要不要见面没有关系，那病人在美国，他在香港，他有办法治他。怎么治法？首先观想，把病人跟自己想成一体，啊，观想成一体，每一天做30分钟，啊，展开这个病例，就是自己所生的病，用意念把它治好，口诀四句话。第一句话，对不起，对谁说呢？对这些带着病毒的细胞说，我对不起你们，我不小心让你们染上了病毒，那对不起，请原谅。这第二句，啊，请你原谅。啊，第三句，他真的会原谅你，你诚心诚意的给他道歉，他真原谅。第三句，谢谢你，啊，他同意，谢谢你。最后一句话，我爱你。这四句话，就这四句话，一句一句念，啊，像念咒一样，像我们念佛一样，啊，念多久呢？半个小时，啊，每一天做一次，连续30天，带着病毒的细胞完全恢复了，身体恢复健康了，再去检查没有了，啊，他身上没有了，那个对方在美国的那个人呢，病也没有。 这个法子好啊。我告诉他，你要传呢，要教人呢，将来有大灾难的时候，医院没有了，大夫没有了，药没有了，怎么办？这个方法能治病啊，不需要医药啊，不需要打针，就是用念头来治病，理上讲得通。佛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那么病怎么来的？是你心里面的不善的念头所感应来的。你念念都是善念，念念都是净念，它怎么会生病呢？哪有这种道理啊？所以病要自己明白这些道理，把邪念、错误的念头、不善的念头通通放下，永远不要去想它。你想一次就是造一次啊！真正忏悔之后永远不再想它啊！只要你想一遍，你的忏悔没有忏除干净的，还留着有脏东西在里头啊！啊，一定要念到清净心。所以念佛人有绝对的好处啊！这什么好处呢？就是善念，最善的念头就是念阿弥陀佛，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念头更善了。你要是真正念佛，念到清净心现前，你不会生病啊！啊，真正相信这句佛号，能度我们，能帮助我们，那我们一点怀疑都没有啊！所以，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起心动念，不要以为人不知道，这桌子知道，这椅子知道，这天花板知道，这地板知道，墙壁知道，外面树木花草山河大地，每一粒微尘，每一粒沙子，通通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的啊！他说这话我相信，为什么？经上我念过啊，我们才了解像心经上所念的无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蕴皆空。那个无蕴是什么？无蕴是今天量子力学里面所说的微中子啊，佛法称为无蕴啊，微中子是物质最小的单位，它不能分，一分就没有了啊，所以叫灵虚尘，极微色啊，物质单位。宇宙上形形色色的一切现象，都是这个物质组成的。《金刚经》上所说的疑惑相，那个疑就是无蕴，通通是他组成的啊！无蕴，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受是感受。我们讲感应，我们起心动念有感，它有应。啊，他有想啊，他有行，行是相续不断，一个接着一个，相思相续啊，他有识， 识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记忆，他能记得，他能分别。那所以再小的物质现象，它里头都有受想行识。换一句话说，念头跟物质是混合在一起的，念头里头一定有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就一定有物质现象，不能分。最小的物质现象都有受想行识，是怎么不知道呢？你怎么能骗得了人呢？啊，骗自己可以，骗连一粒尘沙你都没办法骗他，他对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要知道。所以清净心就有神通啊，神通大小清净程度不一样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个个神通广大，不可思议，我们无法想象啊！啊，圆满的神通啊！啊，所以真正念佛人用一心。无夹杂，一句佛号即将阿弥陀佛的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这句话重要啊！啊，心同阿弥陀佛的心，愿同阿弥陀佛的愿，行同阿弥陀佛的一同行，神通能力哪有不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神通广大，不但我们人想象不到，天人也想象不到，声闻缘觉菩萨也无法想象啊！真的只有诸佛如来才能知道啊！啊，那么阿罗汉他有熟面通，他能知道过去五百世，五百世再过去他不知道。如果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过去生生世世家亲眷属啊，现在生在哪一道，统统清楚啊，现在是什么样的身份啊，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你全了解他，救度他们呢太容易了啊。我们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要念佛求生净土，没有别的，我想帮助过去生生世世无量劫来这一些亲属啊，家亲眷属有缘众生发这个心，这就叫大菩提心。菩提是觉悟，真正觉悟了，我觉悟我要帮助一切众生觉悟，首先要帮助一切有缘众生觉悟，同时天眼通， 却听听耳朵，那他们失去什么都能听到，这听耳啊，佛不能度无缘之人，只要有缘皆可得度啊。啊，你把这个念佛法门传授给他，他机缘到了，他就能接受啊，他就能依教奉行啊，立刻就能得度。十方指的是空间，故现未之世界，过去、现在、未来这世界，时空没有限量啊，无论大小之事，全能知道，他都能看到，他都能听到。因为清净心像一面镜子，统统照进去了，无所不知啊！下下品往生也有这个能力，其他经典说八地菩萨才能到这个不思议的能力。如果相信此法，把你一生的烦恼忧虑牵挂一起放下，一心专念，念上三五年，必有成效，生到西方可能品位很高啊。我们真的有缘，有善根，有大福报，遇到这个法门啊！遇到这个法门要真心，不能有丝毫怀疑，要乐意接受。发愿求生净土，专念阿弥陀佛，就成功了。下面第四章只有一愿，第九愿他心同念，他心同别人起心同念，你知道啊，他心同不稀奇，连花草树木都有他心同，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啊，我们不知道他，他知道我们啊。这个桌椅板凳啊，这个茶杯，通通都有他心同，也就是说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啊。啊，这是现代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啊，我们今天在做的用水知道，用水做实验啊，这个是十几年前日本江本博士他第一个做出来的啊，做得很成功。我是早年在澳洲听说啊，他这个实验网络上有，下载一下给我看，我就邀请他到澳洲做报告啊，我们就认识了。啊，他在东京有个实验室，我记得 我去过两次啊，参观他的实验室，证明一切众生起心动念谁知道，啊，是善的，显出的结晶非常美，那是恶念，不善的念头，显示的画面非常难看，啊，他做了几十万次，啊，也出版不少的出版物。我最后一次，好像是前年，最后见面在台湾，去年他过世了。啊，那我们台湾台南刘医生模仿他的方式也搞了一个实验室，做得很成功，我看他们的效果不亚于江本博士。啊，这说明一场事，整个宇宙啊，是一个有机体，就是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它什么都知道。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恢复到清净心，我们跟他们一样，也什么都知道。这个很重要啊！啊，看到这些报告，我们对大乘经上所说的信心百倍也。啊，确实不再怀疑。啊，还要怀疑，那过失大了，那烦恼习气太重了，修学就造成障碍。啊，烦恼轻，智慧就增长，烦恼一定要放下。啊，这一愿第九愿，他心同愿。我们念一遍，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得他心通智通。啊，他心智通就是他心通，若不习之，亦闹由他拜前佛刹，众生心念者不许成。这一愿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啊，十方世界众生无量无边呐、我们起心动念，西方极乐世界人统统晓得。我们是真想往生极乐世界，还是假想？想去？又贪念这个世界，舍不得离开。啊，这个念头可以瞒过地球上的众生，瞒不过极乐世界的众生啊！极乐世界众生看到好笑啊！连极乐世界众生都知道。阿弥陀佛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啊，所以我们求生的愿是真的，不是假的。 愿要切，要恳切，我现在就求往生了，我对这个世界不再有贪念了，念念希望早一天往生极乐世界，念念都在盼望阿弥陀佛早一天来接引我。啊，那佛为什么不来接引？第一个，我们跟这个世界的缘没了，业力控制住。啊，第二个条件，这个世界业缘真了了，为什么呢？不再放在心上了。阿弥陀佛不来接你往生，让你在这个世界上多住几年，为什么？做一个学佛的好榜样，做一个念佛的好榜样，所以他不马上来接引你，啊，时候到了，他自然实现。这样的人，我相信不少啊！啊，佛让这些人呢做榜样给大家看，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再看这小注里，我们的言语他们听得到，不但听得到，他们听得懂，没有听错啊！你想到西方去，他们知道，你的言行要是不一致，口里说去，心里还放不下，他们也知道，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自欺欺人啊！这一句要常常记住啊，决定不可以自欺欺人。佛菩萨都围绕在我们面前，我们一举一动他们都知道，能常常做如是观，我们的敬业很快就成就了啊！这是真的，见度我们的人太多太多了，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极乐世界的众生，也都是菩萨。啊，所以，我们明了事实真相，对我们的敬业有很大的帮助。啊，下面第五章有两愿：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寻历，供养诸佛者不取证据啊。前面是神足通愿，到周遍寻历，这个能力我相信每一个人听到都欢喜。 他心变质，我们才念头才动，极乐世界的人全部都知道啊，真的像电脑连线一样啊，比现在电脑灵光多了，电脑没办法跟他相比啊。神足，神奇超越，常识所谓之神，足是圆满。啊，除前面所说的神通之外，其他的通通包括在这一条当中。啊，通常讲变化莫测，都是属于这一边。啊，有此能力，才能随众生的意念而帮助其人，如普门品中啊，随类化身啊，变供诸佛，用现代化来说呢，就是超越时空，一念之间可以遍到十方世界度生接引有缘的人啊，他到十方度化众生是化身啊，自己任在讲堂听讲，这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的人，阿弥陀佛在讲堂今现在说法，没有中断了，说法没中断，那到十方世界去供佛闻法度化众生，化身去的。所以在讲堂你也没有看到阿弥陀佛离开了下座了，没看到，讲堂里面去看阿弥陀佛在讲经在说法，大众在听经在闻法，没离开啊。这些大众们啊，阿弥陀佛化身无量无边到十方世界去接引来极乐世界往生的人，不间断了。同样的，极乐世界讲堂里面这些大众，他们也分无量无边的身到十方世界去供佛，供佛是修福报，去闻法，闻法是求智慧，佛慧双修啊，没厉害啊。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啊，我们是无法想象啊，这说明他们的化身啊，你看自己仍然在讲堂听讲，菩萨度生有应身有化身啊，化身很多。给你举个例子，周邦道老居士在抗战前住在南京啊，他的住址是旧式无尽的院子啊，就是我们讲的四合院啊，四合院从大门到最后一进是五个院子啊， 这房子很大，我去过一次啊，抗战胜利之后啊，我到他家去看过。那么这里出现一桩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一天有一个出家人在院子里面向周太太化缘，那个时候周老太太周夫人她没有信佛，她没有宗教信仰啊，化作什么呢？化五斤香油。周夫人没骗他，啊，事后想一想，那奇怪，他家五斤啊，那个门口大门没有开，他怎么进来的？啊，所以这个事情一直就成了一个疑问，真的。啊，大概有十几分钟的时间，不会是眼睛看错人，不会是幻觉，真的有一个和尚到他家里来化缘。啊，他问这个和尚从哪里来，九华山来的。啊，这老夫人给我们讲过这桩事情。啊，那么以后到台湾来了，我们在台中，我跟李老师学佛，他也常常听李老师讲经。有一天谈到这桩事情，他问李老师，把这事告诉李老师，问李老师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李老师，此出家人可能是地藏菩萨化身。来度你们的啊！周老居士听了之后非常后悔呀。当时无尽香油家里有啊，没给他啊。听到李老师的话之后，他越想越后悔啊，于是终身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啊，念得非常有感应啊，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啊。那个时候我在台中啊，他往生的时候烧出有舍利300多口，在家居士啊，因缘稀有啊，在世间真正是大善人啊！我在一生当中啊，遇到周老师夫妇两个，那个时候是在抗战时候，周老师是第三中学的校长啊，我们那个时候在第三中学念初中啊，他是我们校长啊。这个学校是招收的流亡学生，无家可归的，国家来养我们啊，所以我们在那不但没有学费，学校共住共吃啊，老师对待我们像父母一样，比父母照顾还周到。啊，校长的慈悲，心胸广大，把我们这些学生看得比他自己儿女还重。 我们同学没有不对老师师母感恩的。啊，到台湾之后，他曾经一度啊担任考选部的政务次长，就是第一副部长。啊，公家在他家里装了电话，我们周老师告诉他自己的儿女，外面有人打电话来可以接，自己私事不可以用公家电话啊，因为这个电话费是国家的钱，国家付的，不可以。他自己用电话也如是啊，处理公事才用电话，他私人给别人通话他都到巷口公用电话那个地方打电话去，真正是个清官啊，国家给他碰共提供有一辆轿车啊，他上下班坐这个车，告诉他家人，这车是公家提供我代步的，你们不能乘出去啊！你们出门去做法事，他自己也一样，公事用这个车，私事他还是做法事。我们同学们听到，都佩服。校长，天下第一清官到哪里去找啊？找遍全世界也找不到这么一个做官的，公私分明啊，丝毫不爽啊！啊，一个国家公务员。都能像周老师这样奉公守法，这个国家多美好啊！真正家和万事兴啊！啊，老师师母都过世了，我们过去同学一年有一次聚会。校庆的时候一年一次聚会，最近十几年老师过世之后没有人召集了啊，这个校友会就散了啊。可是我们每个人对老师的怀念是永远不能磨灭的，啊，他老人家一生为我们所做的典范，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很认真努力向他老人家学习。啊，所以感得地藏王菩萨化身去度他。到台湾来修佛有成就啊，西方极乐世界每个人都有化身的能力，超越时空，能知道过去未来，那么这种能力我们每个人都有。啊，六祖慧能大师禅宗的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这五句话就是我们自信的本能。他就悟了，能大师说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讲绝了，四句二十个字，这是真心，这是本性。啊，我们古圣先贤讲过，没这么清楚。古圣先贤只给我们说句：本性本善。啊，大学里都说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都是这种事情。啊，南大师说得清楚，我们的真心什么样子？啊，真心是清净，清净心是真心，我们要用真心。啊，妄心是染污的，染污就是烦恼习气。啊，这些染污烦恼习气通通放下了，清净心就现前了，真心，真心不生不灭。啊，真心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正能，像我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六种神通，本自具足啊，人人都有啊，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不是说佛有我们没有，我们跟佛没有两样。那为什么失掉呢？被外面环境染污了，被自己的妄想杂念习气给染污了。看外面有诱惑，里面有烦恼习气，啊，真心不见了。现在所用的呢，全是妄心。妄心是生灭心，就是念头。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啊，这个念头它不会断。啊，生灭不会存在，前念灭，后念生。啊，好像是相续，实际上不是的。为什么？每一个念头不一样，相似相续，不是真的相续。这都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学佛。学用真心啊，就是你要学会呀，日常生活用真心，工作用真心，待人接物用真心。用真心的就是佛，就是菩萨；用妄心的就叫六道凡夫。妄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刹那生灭，真心不生不灭。要搞清楚了，要搞明白了。所以说我们虽然每个人都有，但因迷惑颠倒而不能证得，那真可惜了。啊，那当然最好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啊，西方的好处实在太多，如不去西方修行，要靠自己的力量，需要很长远的时间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而且呢，进进退退，不知道要受多少挫折，所以诸佛菩萨慈悲也，慈悲到极处啊， 啊，劝勉我们往生西方是有道理的，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接受啊！啊，千万不要把这个机会，这个机会是无量界当中难得遇到一次。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遇到，太幸运了。啊，如果真正明了这个事实真相，肯定放下疑惑，不再怀疑了。啊，真正相信佛菩萨的真实话，佛菩萨用真心说实话，绝对没有一个字欺骗众生。要坚定信心，要坚固愿心。啊，我这一生什么都不想，什么都放下，就一个愿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我的老家，我要亲近阿弥陀佛，做阿弥陀佛的好学生，希望在阿弥陀佛麾下一生正得，究竟圆满菩提，这就对了。啊，生到西方，所有一切问题全解决了。回向记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有能力做到啊，这不是空话了。那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变成妄语了。下面第六愿、第六章、第十二愿，定成正觉。善导大师唐朝初年人，啊，传说是阿弥陀佛化身到我们这个世界来的，啊，是经中的大德，我们净土宗初祖是晋朝的慧远大师，二祖是唐朝的善导，善导大师告诉我们，四十八愿有五愿最真实，这个五愿第一个就是这一愿，定成正觉。这个话语气非常肯定，啊，让我们看到丝毫怀疑都不会生气，决定成佛，正觉就是成佛。啊，定成正觉就是无上的佛果。释迦牟尼佛生到这个世界，当年在世， 讲经教学49年，那为我们开启84000法门，门门都成正觉。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为什么开这么多门？自信发而如是。啊，有众生根性不相同，学佛要选择法门，契合自己的根性，很容易成就。啊，不契合，修学起来就很困难。啊，门道很多，条条大路都通佛国，都向你成佛。啊，那么最稳当、最快速、最容易、最简单的，无过于念佛成佛，就这缘。啊，所以善导大师把这个缘看到，这是第一。大道至简呐，如此而已呀。你遇到了能信，太幸运了啊！恭喜你，这一生到极乐世界成佛去了啊！这多难得！我们看原文，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云离分别，诸根寂静，若不决定成等觉者，证大涅槃者，不去成就。这一章也就是业缘啊，第12缘。这个愿等于阿弥陀佛给我们受记了，真的不是假的啊！什么叫受记？就是下面讲的一切阿弥陀佛给开给我们的成佛保证书，就是这愿。啊，他说我做佛时，他成佛了，成佛已经10劫了。啊，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诸佛国土，所有一切众生，上从等觉菩萨，下到地狱众生，这些所有众生呐，啊，生我国者。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看远离分别，分别是尘沙烦恼啊，诸根寂静，诸根是六根的，六根清净寂灭，没有执着，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诸根寂静的，这什么境界？这就成佛了。那所以，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不去成就，保证我们一生成佛。我们为什么要记录起？凭这一念就该去啊。 不能再有疑惑啊。为什么到极乐去？到极乐世界成佛去。不到极乐世界成佛，不知道到何年何月。无量劫啊，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决定成佛。啊，所以我在这个底下说，这个愿等于阿弥陀佛给我们授记，你决定成佛，也就是阿弥陀佛开给我们成佛的保证书。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还得了？我们今天麻烦就是。我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六根不清净，六尘染污我们，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去掉，放下太难，太难了。啊，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真正能够把见思烦恼放下，就成阿罗汉啊，清净心现前。再把分别心放下，也就是尘沙烦恼断了，就是分别，就成菩萨了。啊，再把妄想，妄想是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把妄想放下，就成佛了。啊，那我们就晓得，凡夫跟佛差别在哪里？啊，如果是佛，他见色、闻声，就是看得清楚。听得清楚，他没有起心动念，他如如不动，什么都知道，没有起心动念，这是佛了。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菩萨。这个要记住。啊，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啊，这小乘圣人，如果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这就叫六道凡夫。啊，那我们试试看，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色了，耳闻声了，鼻嗅香了，舌尝味了，有没有起心动念？有。有没有分别？有。有没有执着？有。那就凡夫，道道地地的凡夫。那佛说了，如果他真的没有执着，他就阿罗汉；没有分别，他就是菩萨；没有起心动念，他成佛了。成佛就这么简单。啊，那看看我们无量寿经的经题，你就晓得这部经不可思议。那这经太难得了。啊，为什么修行这三桩事情都在经题上？我们修什么？修清净，修平等，修觉。清净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觉是成佛。啊，这是因呢，修因呢，果报呢？果报在上面半句。啊，果报是大乘，大乘是智慧，无量寿是福报，庄严是美好， 你看，大乘无量寿庄严，圆满了，有因有果。我们希望得无量智慧、无量福报、无量庄严，怎么得来？大乘无量寿庄严是自性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只要心清净平等觉，就统统得到了。啊，那么这一部经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去修清净平等觉，自然得到大乘无量寿庄严。在哪里？在极乐世界。啊，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都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寿命、无量庄严。啊，凡是到生到极乐世界，都没有妄想分别之处。这是什么？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这个要知道啊。在极乐世界一往生就得到啊，在我们这个世界要想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很难了，太难了。所以极乐世界的人真的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啊，全是弥陀本愿威神功德加持，生到西方阿弥陀佛保证我们都能达到这个水准，从这个水准向上提升，决定成佛，并且决定证得大涅槃。涅槃是梵语，含多义啊，它有很多讲法啊，其中最重要的意思就是不生不灭。啊，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小乘也有涅槃，小乘涅槃呢，翻作灭，啊，灭烦恼，烦恼断了，灭生死，啊，六道轮回这种生死它没有了，啊，换句话说，也是。不生不灭的意思啊，这句话很难懂一切法不生了，明明生在面前，什么叫不生？有生就有灭，不生哪来的灭？这个意思确实不容易体会啊，但是现在科学技术发达，我们每一天面对着一个屏幕啊，电视的屏幕，从这个地方呢比较容易体会涅槃的意思。我们看屏幕上的现象，现象就是生的，有生有灭，但是屏幕没有生命， 影像有生有灭，屏幕没有生命，没有屏幕，影像现不出来，有屏幕它才能显现。啊，这生灭跟不生灭是一不是二，诸位要想这个地方去体会。啊，我们看电视上画面，画面跟屏幕融成一体，能不能分？不能分。那么屏幕不生不灭，影像是生灭的，这个很明显，我们能看出来。那现在我告诉你真相，生灭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是生灭。啊，不生不灭说的是屏幕，生灭说的是现象。你好懂啊，如何在现象上看到屏幕？啊，就是在生灭里面看到不生不灭，在不生不灭里面看到生灭，这叫智慧，这叫觉悟。啊，实际上电视显示的屏幕，我们要拿从前的动画来做比喻。啊，过去的电影不是数码的，是用胶卷的。我这个是过去的电影，是里面的底片啊，电影的底片是胶卷，它的原理是动画啊，放映机在放映机里头，镜头打开一张一张打在荧幕上，就这么回事情。镜头再关掉，再换一张，第二张啊，再一个生灭，第三张，张张不一样。一秒钟多少张呢？24张，就是一秒钟24次的生灭，让我们在荧幕这个荧幕上看到这个影像，好像是真的啊！我们的眼睛被它欺骗了啊，不知道啊，那个现象是24分之1秒造成的啊。那么电视速度比它快，早年电视是黑白的，黑白电视1秒钟50张。啊，是电影放映机的1倍，1秒钟50张。现在我们看的这个电视屏幕是100张，所以看到很逼真的，1秒钟已经140，140的生灭，那一个生灭你能不能见到呢？见不到啊，就拿这个底片来说，24分之1秒很粗鲁啊。如果我们只看一个画面，24分之1秒打到荧幕上啊，镜头只打开一次马上就关掉了，我们会看到什么？看到荧幕上一亮，光一亮就没有了，光里头有些什么东西没看见，它太快了，我们的眼睛来不及， 接受它，它就没有了。那么佛告诉我们，在佛经上，我们眼前现实这个环境就是屏幕所现的幻象，一秒钟多少次的生命，根据弥勒菩萨回答释迦牟尼佛的话，我们细心的去品味啊，世尊问弥勒佛，弥勒菩萨是心有所念，我们世间的人动一个念头，这一个念头有几念几相是也的经文啊，佛问了三个问题啊，凡夫起心动念，他自己觉察动了个念头，这个念头有多少细念，微细的念头，有多少相分，就是物质现象，有多少个念头啊，那就是啊，问几多念几多相几多识，识就是受想行识。弥勒佛的回答，这一弹指，一弹指时间很短的啊，一弹指有多少念呢？32亿8000年，32亿，八千是100000，100000，10000，32亿乘100000，320兆，一弹指啊。320兆啊！刚才我们讲电视屏幕，一秒钟不是一弹指，一秒钟100次生命啊！那么我们一秒钟能弹几次？年轻人身体好，体力很旺，能弹7次。32亿8000年再乘7，多少？一秒钟，2240兆。我们现实环境啊，在这么高频率之下，现在这个幻象，为什么是幻象？了不可得。为什么？他过去了，再找不回来了，就像做梦一样，梦醒了，你把那个梦找回来，找不到了。啊，一秒钟，2240兆。我们今天科学技术发明的这个屏幕上，这个频率是1秒钟100次，差太远了。小巫见大巫啊，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了，我们这个现象里的有没有东西你可以得到，得不到。你的一念还没有完成，他不知道过去多少年画面了啊，所以大乘经里佛说，一切法整个宇宙，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事实真相啊！不可得，我们自己以为有的，这叫迷，迷失了自性啊，如果真正知道毕竟空不可得，彻底放下， 人就成佛成菩萨了，宇宙真相就摆在面前，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大乘经教里的佛说八地以上完全通达明了诸法实相，就是一切万事万物的真相啊！那谁做到了？我们相信慧能大师给我们做证明。啊，他开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就是给我们说明了。这宇宙从哪来的？是我们自信生的。啊，自信生的，哪有自信不了解的道理呢？所以求学，求什么学？求明心见性。只要明心见性，全宇宙，过去、现在、未来，你全都明白。啊，这就是这叫成佛。啊，那你成佛了，还有许许多多还在迷惑，还在颠倒，还在搞轮回，你看到了，你是不是想把他们通通，就帮助他们通通证得究竟圆满，像自己一样得大自在啊，啊，不再搞轮回的把戏了，这就叫菩萨度众生啊！菩萨怎么度众生？就是用这个方法度众生。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经常讲不生不灭。那这一段说明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是要跟诸佛一样圆满真的无上菩提，得到真实的保证，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一切经中均说，经中啊均无此说法，真正有希望快速成就的人，读到此愿，如不发心求生极乐世界，是不可能的。那读到这个经文肯定会发现啊，阿弥陀佛给我们做出了保证，保证我们在这一生成就啊。我们只要能真正相信，没有怀疑，依教奉行，一生真的圆满啊！希望将来我们都能在极乐世界，在阿弥陀佛大会里面，把经上所讲的字字句句都得到了证明。这个意思好啊。啊，现在时间是不是到了？我看到这底下不跳动了。好，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